第十二课，期待美好的未来。对话。选举前，王安康、李文丽、张定能三人在聊天。 选举快到了，这次你们要选谁啊？ 选谁都一样，去投票也没有用啦。我们能改变什么？ 谁当选我都无所谓，我们不要谈政治，太敏感了，聊聊别的事吧。 好吧，我们就聊饮食吧。最近有食品安全的问题，面包、饮料有化学添加物，青菜、水果有农药残留。 真的啊，我们吃东西可要小心了，政府应该好好管理。 小张，我听说你想买房子，你买了吗？ 我哪里买得起？政府的土地和房地产政策都有问题，谁知道房价会上涨那么多啊？政府应该修改法规，建立合理的制度。 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小至一个面包，大至一栋房子，都跟政治有关。 是啊，物价、交通、教育、就业、老人安养、核能灾害、空气污染、河川污染等问题都脱离不了政治。 你们认为什么背景或什么领域的人适合从政？有的国家竟然连电影明星都可以当总统。 我觉得候选人是什么背景或什么领域没有关系，得看那个人的能力，还得看他是否真的关心人民。 目前社会出了很多问题，失业率高，有工作的收入不多，保障少，选一个有能力的人才能解决大家的问题。 照理说，一个国家要繁荣，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不能由少数特权把持。 你的意思是？ 要有更多人参加社会组织和政治活动，让人民监督政府。要是民意代表或总统不尊重民意，人民可以罢免他。 要做到人民有权，政府联能，国家才会富足安定。 选举的确重要，大家都在乎自己的生命、财产、孩子的教育。 可是选举一次就要花很多竞选经费，候选人的钱从哪里来呢？ 候选人不必花什么钱，透过支持他的义工，也可以打一场跟以前不同的选战。 我想人民都想找到一个有理想、能实现承诺的政治人物来带领大家。 是啊，我们期待美好的未来，要选一个好的政治领导人，给人民正面的力量，让受苦的人摆脱困境，相信这个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好。生词一。 一，王安康。二，张定能。三，美好。四，当选。五，无所谓。六，敏感。七，化学。八，添加物。九，残留。十，修改。十一，法规。十二，安养。十三，河川。十四，脱离。十五，背景。十六，领域。十七，竟然。十八，总统。十九，保障。二十，特权。二十一，把持。 22, 监督。23, 罢免。24, 权。25, 联能。26, 富足。27，在乎。28，生命。29，财产。30，义工。31，选战。32，承诺。33，带领。34，力量。35，摆脱。36，困境。37，房地产。38，小字大智。39，是否。40，照理说。41，政治人物。42，受苦。 短文。 政治决定我们的未来。有一个曾经富裕过的国家，由于政府贪污腐败，政争不断，让这个国家发展停滞，失业率上升，社会大众对政府失去信心，街上出现许多无家可归的游民，他们以街为家，靠垃圾堆中的食物生活，过着外界难以想象的悲惨日子。这个国家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改变，不完全是因为腐败的政治，也因为人民对政治漠不关心，贪污、腐败、无能当然可怕，其实最可怕的是人民对政治冷漠。为什么在越不平等的国家，人民对政治越冷漠？许多学者已经告诉我们，在越不平等的社会中，收入高的阶层和政治权力高的人，自然拥有比较多的发言权，进一步影响国家的政策。这些有权有钱的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往往会利用这样的影响力，阻止更多公平的政策与制度。对有些人来说，政治离他们很遥远，他们认为无论谁当选，都没有办法改变社会的问题。照顾自己和家人的生活，比选一个好的候选人更重要。他们明明知道社会里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也不想关心，就让政治继续肮脏下去，让只顾自身利益的政客当选。人民纵容官商勾结，使得物价上涨，贫富悬殊，大家担心找不到工作，担心买不起房子，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担心拿不到老人年金，担心核能电厂带来灾害，担心自己的家乡因工厂密集而遭受污染，各种问题都无法解决，难道政府办个活动，放个烟火，人民就忘了这些问题吗？政治其实就是所有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，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的未来，决定下一代过怎么样的生活。如果不希望我们的国家发展停滞，人民生活困苦，我们怎么能不关心政治呢？ 生词二。 一，富裕。二，贪污。三，腐败。四，政争。五，停滞。六，上升。 七，信心。八，游民。九，外界。十，悲惨。十一，日子。十二，如此。十三，巨大。十四，无能。十五，冷漠。十六，学者。十七，阶层。十八，自然。十九，阻止。二十，遥远。二十一，无论。二十二，明明。二十三，肮脏。二十四，故。二十五，自身。二十六，政客。二十七，纵容。二十八，使的。二十九，工厂。三十，密集。三十一，遭受。三十二，困苦。三十三，老人年轻。三十四，无家可归。三十五，以为。三十六，漠不关心。三十七，发言权。三十八，影响力。三十九，官商勾结。四十，贫富悬殊。四十一，息息相关。